那么漂亮的一个男人，这言行还如此的轻浮，想到他之前拉着自己的手又勾自己的腿的行为，秦锦城就徒生一股怒意。其实秦总不明白的是，男人之间勾肩搭背本来就说明不了任何问题，如果不是他自己心念不对，这事儿完全不能说是雷猛的轻浮。这又不是小姑娘，又没有强吻他，哪里就轻浮了呢？萧炎觉得好笑，转身拉开椅子在秦锦城的对面坐下。 我有什么可紧张的，大哥又不是不了解我，我不是什么人都上的。 他很像小九。 他指的便是雷蒙。秦锦城见他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他像，一直没想明白雷蒙身上的那股熟悉亲近感是来源于哪里。直到见到萧炎，萧炎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出了事儿，让他去山里接他一趟。他没想到会遇到雷蒙，更没想过雷蒙跟萧炎是师徒关系。当他把雷蒙跟小九联系到一起的时候，他心里很不是滋味，那滋味一直煎熬着他，让他在雷蒙面前好几次都恍惚了。一恍惚就让那个混蛋给占了不少的便宜去了。也正是因为他像小九，他才把他跟小九当做了同类人，也才认定他是在占他便宜。所以当他看到萧炎的时候，他就只剩下愤怒了。萧炎隐隐看出了秦锦城的不对劲儿，这下意识地把椅子往后挪了挪，他说道， 毕竟不是不是吗，我说过他在我眼里就是个孩子，我没那么龌龊。 最好如此，别让我看清了你。 萧炎欲哭无泪，他不知道秦锦城为什么认定自己对雷猛心思不纯，但他知道今晚的秦锦城有点奇怪，细思极恐的那种奇怪，完全不像是这个男人一贯的风格。 大哥，你这么关心小猛，不会是…… 萧炎的笑容里明显的是藏了几许暧昧。秦锦城站起身便踢了他一脚， 跟我去后院，我看你是皮痒了，不松松便忘了规矩。 别别别，我刚遭了罪，可没力气跟你过招，我还是先去看看我的小徒弟吧。 萧炎借口溜了，难得的没被秦锦城阻止。这书房的灯光明亮，却没有办法照进秦锦城的心。他抽了两支烟，便看起了文件，与雷家的合作项目他已经选好了，明天一早便可以安排人过去谈着具体的细节。他打算自己过去，而接洽的人他希望是雷猛。他告诉自己，这小孩呢无依无靠，他应该帮他一把的。他又告诉自己，商人重利，这小孩在商场上很有眼光，能买下那几块地就说明他有前途，他跟他合作是为了利。秦锦城说服了自己，心情好了不少，打算去看看萧炎还在不在，要不要给他安排一个房间休息。还没到卧室就看到了刘琴，刘琴正从楼梯下上来，手里呢拎着一个烧烤的袋子，看到秦锦城过来的时候，下意识地把袋子往身后藏了一下。 秦总，你给你买了宵夜。 他把另一只手伸出来，袋子里装的是一碗炒米粉，油腻腻的，并不是秦锦城平时会吃的东西，但比起烧烤而言，炒米粉带来的暴风雨要小上好几百倍。刘琴认命地等着秦锦城发落，他真是鬼迷了心窍了，明明知道秦总最讨厌房间里一股烧烤的味道，还听了雷猛的哄，这大晚上去给他折腾这些东西呀、啊！关键是这些东西还要拿到秦总的卧室，他这不是作死又是什么呢？刘琴低下脑袋，只求秦总看在雷猛一身伤的份上少数落他几句， 其实秦总平时很少骂人的，但要是真骂，那嘴一定很毒。刘秦跟了秦锦城三年了，知道他这人的脾气，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去踩雷的。要么说雷猛这个人有魅力呢，之前的那顿宵夜那顿酒让刘秦彻底的为之倾心，迷了心智了。这现在哪里还是秦锦城的贴身助理兼司机啊，俨然已经成了雷家大少爷的铁哥们儿兼助理兼跟班兼司机了，而且还是不发工资的那种，还任劳任怨，傻逼的可以。刘琴等着被骂的时候，就反反复复地在想自己做的一切，这根源究竟是为了什么呀？明明是什么好处也占不上，还有可能被秦总扫地出门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上突然一空，炒米粉被人给拿走了。他惊慌地抬起头，便发现炒米粉已经是落在了秦锦城的手上。 秦总， 刘琴那叫一个疑惑，受惊不解，眼睛跟铜铃似的，里面是装满了求知欲。秦锦城薄唇轻抿，语调平淡， 不是说是给我买的， 一如他一贯的说话的口吻，冷冰冰的，听不出喜怒。刘琴心想啊，这秦总可能是饿了，这才会忽视这个东西的本身，瞬间大喜过望，直点头说道： 啊，是是是，给您的。 一高兴，连敬语都用上了，他平时哪里有注意这个呀？原本以为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，他还能把烧烤带到楼上去，就错开身让秦锦城下楼。这刚刚看他的样子是要下楼来着，可是秦锦城呢，并没有随着他的让开而走到楼下，而是朝他伸出了另一只手说道： 你那只手拿的是什么？一块给我吧，我没吃晚饭挺饿的。 刘琴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，完全不敢相信眼前的男人是秦锦城，这态度也太奇怪了吧，他居然会管他要吃的，不是应该让他吩咐厨师过来做饭，或者是让他给他点一份高大上的外卖吗？这刘琴呢，对上秦锦城的目光，从那里看到了严肃跟认真，知道他并不是在逗他，只好硬着头皮伸出了另一只手，还不忘解释： 这是雷少要的烧烤，他说他嘴里没味儿，想吃。 说是在解释，还不如说是在甩锅呢，他一个司机，他容易吗？不想成为炮灰，不想成为炮灰，不想成为炮灰，再三的强调。这是雷少点名要的，别问他为什么，他也不知道高高在上的雷家少爷为什么会吃这种东西。又想，雷少好歹是客人，秦总肯定不会骂人家呀，而且雷少也不了解他们家秦总的规矩，这都说不知者无罪吗？还有就是雷少跟秦总身份相当，处在同一高度，而且人家又不是秦总的啥，秦总没道理会去指责人家呀。刘琴想的全面，总觉得自己今晚不该挨骂的。秦锦城显然也没有要骂他的意思，只是从他手里几乎是蛮横地夺过了装着烧烤的袋子。 一身的伤还吃这种东西，是不想要命了，还是说他觉得留下疤来很有男人味儿？ 刘琴听愣了，尴尬的陪笑： 谁知道呢，我不了解雷少的想法。 这回答跟白痴似的。秦锦城淡漠的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抬脚下楼，直接绕过了他： 你去告诉他烧烤被我吃了。 顿了顿又说道： 炒粉也被我吃了，他想要就来找我。 刘琴内心咆哮： 果然秦总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知道，在他面前就一直跟个白痴似的，是小到什么伎俩，就这一点智商不够人秦总看的，唉，伤心欲绝，不知道要被雷少怎么笑话死，连点烧烤都保不住。 要不重新去买吧，大不了这回多买点，反正能让雷少吃上就行。哎呦， 刘琴的脚步还没有挪窝，就听见秦锦城的声音从客厅的方向传过来。 夜深了就别出去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，明天一早去雷氏签合同。 刘琴一个趔趄差点没扑在地板上，只好是灰溜溜的上了楼了。